远处的钟声回荡在雨里，我们在屋檐底下牵手听，幻想教堂里头那场婚礼，是为祝福我俩而举行。 悄悄地蒙上我的眼睛，要我猜猜你是谁？从 Mary 到 Sunny 和 Ivory， 就是不喊你的名字。 我悄悄地蒙上你的眼睛，让你猜猜我是谁？是你的唯一。

要陪我到路的尽头。原来说过的话，流过的泪，难道全都抛在脑后？我怎么舍得你自己流泪？给你的你一点都不以为，倒不如干脆把我心粉碎。等它涌上心头，曾经点点滴滴的故事，化作美丽哀愁。山的梦，海的诗，听说要陪我到路的尽头。原来说过的话，流过的泪，难道全都抛在脑后？我怎么舍得看着你自己流泪？给你的你一点都不体会，倒不如干脆把我心粉碎。